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01，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行李收拾好了吗，各位朋友？拿好你的票根，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马上出发。但首先，先让我们的心情放轻松，放陈奕迅。 如果世界都变成一片海滩，想蓝就有蓝，想来找爱，爱爱爱爱爱我好。衣服穿整齐，情绪要安耐。Oh yeah， 求之不得，原地解散。放开心，想跳出约束的框框，放下习惯，只要需要一点能量。不是空空的理想，放下负能，为所以为你说的算。多少新鲜感，该让我看一看，让我发现都好。日复一日，两相思，心温期盼，整个月还不如流浪汉。 抛开烦恼，远离喧嚣，是现在都市人都想要放空自己的方式了。在每天非常紧凑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当中，寻找自己的一片天，放空绝对是对自己来说最好的一个管道和方式。放空并不是很多人意义上以为的是一种逃避啊，或者是一种退缩。有的时候放空只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当下紧张的情绪当中可以找到一种最舒适的状态，然后下一秒你又可以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了。来自于在去年10月9号发行的专辑《Come On In》当中的《放》， 11:05，放空之后的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柬埔寨。其实提到柬埔寨呢，是很多人心目当中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的地方之一。当然有人是奔着这里的东方四大奇迹之一的吴哥窟，也有人享受这里的慢节奏放空的那种状态，比如说到了晚上的酒吧街非常非常的热闹，还有人享受来到这里可以做全身按摩的非常放松的 SPA。 好吧，以上都是各种各样的人来到柬埔寨他们的理由。但是从昨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来到柬埔寨去感受别致之旅。这趟旅行我们主要的是去感受柬埔寨的美食。还记得昨天都去过哪些餐厅吗？有的餐厅可以看到画展，有的餐厅可以找到儿时的乐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延续柬埔寨美食之旅。提到美食，好像很多女生又会把美食和爱情挂到一起，是否这就是爱情？江美琪于宪忠。 你说爱情的原因，它其中包含了些什么呢？ 黄韵玲作曲，江美琪和于宪忠演唱的《是否这就是爱情》。不知道各位在这首作品当中有没有找到爱情的踪影？每个人对于爱情的定义不同啊，在旅行当中呢，你会发现你们的爱情好像会格外的经受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好，我们今天的柬埔寨的美食之旅先从阿莫克餐厅开始。 很多人说到了柬埔寨，如果你没有吃过阿莫克餐厅的话，等于白来了先例。说一说阿莫克餐厅，它是在一个小横巷当中，餐厅的位置呢很有柬埔寨的特色。优雅之余，你会发现这里不失迷人的东南亚风情。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这里很多地方都可以拍出大片的感觉。店如其名，这家餐厅的主打菜当然就是柬埔寨最出名的菜阿莫克了。首先说一下饮料方面哈，饮料方面的选择非常非常的多，到了夏天的时候经常容易口渴，喝一个好喝还不胖的饮料很有必要。来到阿莫克餐厅，推荐的就是新鲜的椰青，价格非常的实惠，而且椰青的个头呢也是很大的。两个人，你跟你的爱人或者是和你的朋友一起来就餐的话，当双人套餐端上桌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震撼。怎么讲呢？所有的菜肴都被精美的摆放在了香蕉叶当中，而且四周还铺着娇艳欲滴的粉色荷花瓣，这样的感觉呢完全就是一场视觉盛宴。在吃美食之前，喜欢拍照的朋友赶紧拍拍拍拍起来。至于阿莫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菜式，没有吃过的朋友先听歌，听完歌放完松之后，我们再好好的品尝一下好吃的阿莫克美食。 我没有在学校学会普通，没学会给未来挖个防空洞，那年的烈火魔咒吞没了所有，却带来一个坚韧不朽拿着吉他的小 My Shadow 来自于旅行团。听这首歌曲呢，就仿佛是某一个天气很妙的夏天的午后，很适合现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啊。我们慵懒的坐在自家的比如说葡萄架下或者是树下的庭院当中，然后感受阳光透过叶子零零散散的，桌子上最好还摆放着一壶茶呀，或者是咖啡，或者是西瓜，然后你和你的一位老朋友坐在摇椅上，一起去聊着过去，聊着未来，开心的，不开心的，希望的，充满失望的，都是你们经历过的，很美妙的一首作品。旅行团说呢，他们很喜欢 Beatles，所以一开始呢，曾经给乐团起名叫做 The Shadows， 翻译过来呢是甩头士。这首歌呢是当时他们用仅会的四个和弦写出来的。这首作品呢现在也是收录在他们的最新专辑，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推出的《感家》这张专辑当中。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阿莫克美食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的是阿莫克鱼 ，fish amok， 就像传统做法一样，是用椰汁，然后配上高棉咖喱酱、柠檬叶以及高粱姜等各种香料配合，以及去骨的鱼肉做成的，所以吃起来会非常的方便，不会有鱼刺儿去扎到你啊。然后呢，酱汁会渗入到鱼肉内，相当的入味儿，据说你吃起来会非常的上瘾，吃上一口就欲罢不能了。米饭的饭粒呢是非常的软润的，香气混合着香蕉叶的这样的一个香气在口中粒粒的散发出来，吃上一口没有刺儿的，然后味道非常鲜美的阿莫克鱼，再配上这一口清香的米饭，哇，这顿饭简直了。爱吃一些清爽口味的朋友们可以选择青芒果丝沙拉，这个青芒果丝沙拉呢是酸甜爽口的，而且是非常清新的味道，味蕾呢也会被迅速的打开，这个时候你可以接下来再度的大快朵颐。爱吃炸黄金卷的朋友呢也可以来点简式炸春卷，金黄色的外套啊，然后放到嘴里面吃起来非常的酥脆，而且一定要趁热吃，趁热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满口的香气在你的五脏六腑当中去游走，慢慢的品味更是回味无穷了。如果你爱喝冬阴功汤的话，来这里你也可以选择一款他们家的冬阴功汤，味道很特别。下面这首歌曲叫做老板娘，哎，老板娘，你们家有什么特色美食介绍一下呀，欢迎老板娘赵薇。 的自主，因为一个微笑心就情能付出，嘿，别被爱的自我保护，放任你累积的期望最终破产结束，看你爱与被爱的账目，每天才换算幸福总只能苦守住，看你吃过廉价的苦素，爱上生活的全部，这城市这城市像情感交易厅，每颗心都需要阿司匹林，让我来理好你的现在，来给你不一样的爱，跟着我拆下心房的孤独门窗，上锁的梦开张 似霹雳，让我来，让我来，你好你的现在，来给你不一样的爱。跟着我拆下心房的独独门窗，乘坐的梦开着，伺候养老板娘。跟着我冷眼大化威廉的模样，追求你的前方，今生不同不痒。跟着我点燃手错的空洞目光，进火大心肠，走过白老板。 特别的编曲让赵薇的音色显得格外的特别，格外的有调调。这首作品呢叫做《老板娘》，也是收录在赵薇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我们都是大导演》这张专辑当中。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吃美食的过程当中听了很多小调调的歌曲，接下来舞曲的时间 Come on Christina I don't know nobody can tell her you got a bitch you know what I mean Yeah I'm on Let them know that know that 听这首作品的时候，身体想要扭动，头脑想要放空，来吧，一起跟随 CA Christina Aguilera Red Moves。 Stable, love me something unstable. Kiss my lips until I can't resist it. I'm incapable of coming down, coming down, coming down, coming down. On the wood.Staircase, love me till I can't think straight. One on one and one by one, we come undone. So I just keep on going down. Just go down. Just keep on going down. Yeah. Chills are running up my spine. Cause you got me to feel all the thoughts I made up in my head. You've made them real with the right moves.Right moves,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e、right moves.、On a cold concrete, I'm warming up your body. Banging in my chest, I must confess, it ain't the only thing that's pounding out. Pound it out, pound it out. Come on and pound it out. Yeah, yeah. Chills are running up my spine, cause you got me. Trendsets, I can't do without you. Like I'm not just a letter. And the way you do your thing, no one can do it better. Your loving sweeter than a melody. Me have the best view when you're moving and you're swirling like a tsunami. When you explore my like the iPhone app and a Nikki X, but my call it Safari. Body feel stronger and sexier than a million man in the US Army. You got the moves straight up.Representing the effort we are doing. I love the way you touch me and the way how you move. The way you hold on to my body like a tire punch you. And we not in a way them, in a coulda way them approve. A girl a fight over your body. Extra, extra news. Right moves, you have to make me lick a body sweat. When time me come a proper love you I go get. The way you move, the way you make my body sweat. If a body never feel it.You say your love will make me feel right. And it's any time I book you after midnight. I know nothing at all and I did never follow. Show me say you're wicked in a real life. The moment of your motion got me moving on.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九场即将举行。30号，本周六下午，我们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音乐的力量”主题音乐沙龙，主讲人是著名的古典音乐评论家陈立。国家大剧院主办的中国舞蹈12天系列展演将在7月14号到8月1号举办。这个鼓励青年编导和舞者的品牌活动，今年将以一个舞者的初心为主题，上演6部入选作品，其中包括巩中辉作品《凉亭》、郑杰作品《寂静之上》，以及香港芭蕾舞团编导吴颂威的作品《无人之境》等等。再来关注先锋戏剧团体孟京辉工作室，昨天在北京宣布，孟京辉导演的先锋音乐剧《太阳》和《太阳穴》将于6月27号在蜂巢剧场首演。在戏剧编排上融合了摇滚乐，剧中音乐和主题曲都由演员团队创作，并在舞台上现场演奏。先锋音乐剧《太阳》和《太阳穴》改编自布莱希特的早期作品，这是孟京辉继《四川好人》之后再次改编布莱希特作品。他在传承布莱希特戏剧辩证元素的哲学基础之上，又在剧中融入了批判现实的幽默感。这部剧将上演到7月8号。最后来看北京丑小鸭剧团新剧百老汇式音乐剧《小狮子大明星》在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完成了首场演出。这部剧作为第二届丑小鸭家庭戏剧艺术节的开幕大戏，将于6月30号在北京与小朋友们见面。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编曲很好听的一首作品，来自于李荣浩的新歌《王牌冤家》，送给各位。 编曲很好听哈。我特别喜欢那一句忘了忘了忘了呗。这首《王牌冤家》是由李荣浩词曲创作编曲制作的，然后这样的编曲的风格呢，其实是80年代的 House 电子曲风，也是揭开了他自己的新专辑的序幕啊。今年李荣浩也会带来一张全复古的专辑。当这首歌曲前奏响起的瞬间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跌入到那个充满着霓虹色彩的复古的年代。所以从这首作品当中呢，也是非常期待在今年会带来全新专辑的李荣浩在曲风上会尝试哪一些，包括据说这张专辑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合成音的这样的音色进来。但是怎么样的一个编曲，到现在我们目前听到的两首作品，一首是这首《王牌冤家》，还有另外一首是《念念又不忘》，已经是两种感觉了。11:38，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柬埔寨美食之旅。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柬埔寨吃的是墨西哥菜。What？ 你没有搞错？是的，在心里总不能天天吃柬埔寨菜，有的时候也需要换一种口味嘛。要来到这家餐厅呢，叫做 Viva。Viva 墨西哥餐厅是在暹粒老市场，而且呢这家餐厅已经开业了超过10年的时间了，当然主打的是墨西哥菜以及高棉菜。看一下餐厅，餐厅的外墙呢是醒目的橘红色，走进餐厅之内还会看见一座古城的神庙以及墨西哥道种各种各样的他们别致风情的一些摆设，四处呢都是洋溢着那种南美风情。当然墨西哥菜的种类选择是非常多的，而且味道很正宗。如果在暹粒旅行吃高棉菜吃多了，在 Viva 餐厅换一换口味是最适合不过了。 Viva 餐厅都有哪些好吃的菜呢？先把大家的胃口给吊起来，然后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再一一的介绍来到 Viva 餐厅可以感受到哪些。吃饭之前肯定要先喝水啊，当然如果想要点上两杯酒也 OK 啊。看各自的状况，这个时候好听的音乐很重要。 听这首不安感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音响的音量开大，这样那种感觉才能够传得出来。在上周六的节目当中，九七四 Live Show 请到了安纳克这支乐团，这支乐团呢也是一支新兴的电子乐团。刚才我们听到的不安感就是他们的作品。如果你有关注那期九七四 Live Show 的话，你会知道他们在现场的演绎是有多么的精彩。包括如果你曾经忽略过的话，可以好好的搜一下这个组合安纳克，可以用英文拼 ANANKE。可以听到他们别样的电子曲风的歌曲，不同于你以往意义当中认识到的那个电音直上直下的那种嗨感，他们的作品当中呢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和更多情绪上的变化。刚才我们说到了 Viva 餐厅，来到了墨西哥餐厅，当然薯片是少不了的了。 Chips Salsa 完全有别于一般的薯片，因为是由玉米片制作而成的，所以它不会太油腻，也不会太胖，入口香脆之余呢还会带着几分嚼劲儿。当然光吃薯片有些无趣，需要配上一些酱汁，萨萨酱呢也是味道非常的酸辣带甜，但是又不刺激。萨萨酱有西红柿、洋葱、辣椒、葱和香菜捣碎而成，搭配玉米片在一起吃，哇，简直是天生一对啊。当然他们家的 taco 薄饼也是你不可忽略的美食之一，薄饼外包裹着牛油果、芝士、新鲜蔬菜等等。11:44，听到这里实在是有一点点太饿了，所以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更多的音乐送给各位。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涨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了家，生物家具、智能卫浴、零配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想见店内活动。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进无止境。 11: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这首作品很熟悉。但是演唱的方式包括编曲耳目一新，来自于周蕙的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 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偶然》。我们都很喜欢经典，很喜欢去回味。有人说太喜欢经典，太喜欢回味，是因为沉浸在过去的时光当中，但并不是。有的时候在不经意间，比如说是在旅行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间邂逅了一段很熟悉的旋律，然后一下子会把你的思绪拉回到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去。听到这首周慧翻唱的《偶然》，你会想到哪个时间点？ OK， 带给你自己那种深刻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今年呢，周慧也会带来自己的一张全新专辑，叫做《不被遗忘的时光》。刚才《偶然》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第一首曲目啊，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经典的曲目，他自己的翻唱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可以期待一下了。前面我们去到了暹粒，吃到了这里的非常正宗的墨西哥好味道。接下来各位，我们来暹粒体验颇负盛名的一家法国餐厅。这家法国餐厅呢叫做 Olivia Segon， 环境布置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优雅的，会让你忘记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好好的在这里惬意一下。开胃菜看一下啊，是和餐厅名字一样的非常漂亮的腌制橄榄，三种不同的橄榄味道可以说是各不相同的，不过口味有些人说好像会有一点点的偏咸。说到这个橄榄，直接吃有直接吃的味道，觉得直接吃有一点无趣，点上一杯喝的，把橄榄在你的酒中浸一下，酒会变味道，橄榄也会变味道，这个时候你再会去细品变了味道的橄榄，哇哦，味蕾彻底的绽放开来，想跳舞蹈在这段旋律当中尽情释放。 Tell me when will you be mine Tell me quando We can sell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 When will you say yes to me? When will you say yes to me? Tell me quando Tell me quando 只是那一说再见前又会是那天这一瞬似一生 这一生短若一瞬 像电光如幻似真 像电光似幻如真离别也 色湿了 让我一直等待， 别让我一直等待， 别让我一直等待， 别让我一直等待，别让我一直等待。 改编自意大利经典作品Quando Quando Quando的一首，这个歌的歌名呢叫做艳遇，来自于李泉和李心云的演唱。11点55分，伴随着这样的节奏，我们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的全部行程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游戏作品我对我，拜拜咯。 更讲究言和，从不满意所谓合格，对每个我攻无不克，参赛者越来越多，天敌却只有一个，号召一声头也不回，我眼中只瞄准我。如果拿下上个我早早传说，天外的我七十几身的超越等于坠落，不愿你错过，让我蹲下上个我甚至养分计划杀毒，虎视眈眈人太多，我只在乎一个对手，飞和也退哈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笔下之尘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结果，飞和也退哈是种执着，怕完才认真的完了，十年之后起风的听声进化到几次代，就让我期待我的性格，没事就自我挑拨，高光时代空中玩耍，遇上隔墙从不退缩，城内的怪物越多，我目标越是清澈，新神仙团将之风给他拆招从不寂寞，如果拿下上个我早早宝座，天上闯一波其实精神不向上等于坠落，让我蹲下上个我就会尊敬计划下毒，虎视眈眈人太多，本人只有一个对手，百合也退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笔下之尘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骄傲的结果，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今天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密云旅游，密云黑龙潭国家4A 级景区，景色秀丽，潭瀑雄伟壮观，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电话6102-5028。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